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运，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运，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闪耀闪耀。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 9、10点钟， 3、5好友， 2、3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Hello Hello， 到了21:01，欢迎各位小伙伴们在每个周六夜的晚上9点钟如约如约如约跟我们回归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哈哈，这个最最钟爱的最最熟悉的频率，没错 ，FM 97.4。你好，各位同学，周六快乐呀！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周六版本。Oh my radio star， 2018年的7月21号星期六的晚上，你好吗？不知道各位这一周过得怎么样啊？反正呢，在北京我们可以感受到了，在这个城市里面，对吧？忙碌之余，你会发现这个天气啊，有的时候就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心情，影响我们的出行计划，对不对？这两天的北京真的是热了，因为毕竟呢，在这个三伏天里，是不是？哎呦，不得了！这个坐在屋子里，如果呢你不稍微开一点点的这个风扇呢，小冷气啊，你会觉得心再静，这个小汗水都会往下流。还好我们有音乐，我们可以呢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用3小时帮助大家清凉清凉，说一说最近呢发生的有趣的事情，也可以呢通过我们的互动在线平台，然后呢跟我们来聊聊天，说一说呢今天晚上想听什么样的歌曲，想传递怎样的祝福，或是有什么喜事告诉大家，有什么苦水要吐一吐。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想听到的歌曲，在新浪微博里面呢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也同样的可以满足你的互动需求。好了，跟随 DJ 麦的音乐脚步，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音乐之旅。今天晚上的开场歌，哎呀，24年前，王菲，还不是那个王菲，那个25岁的姑娘叫做王静雯呐。 Oh my radio star。

在麦香族 My Home 点歌贴当中，今天呢第一楼呢是我们的古朵儿。古朵儿，我真的很想告诉你今天呢在节目的一开场播出的王菲的这首梦中人，真的是我早早的就准备的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没想到呢你也刚好要点这首歌曲啊，如愿以偿，而且还多了一点默契，对不对？他说每听到这首歌曲都会浮现出重庆森林里的精灵女子。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 友谊万岁万万岁的歌曲，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多么希望呢此时此刻我们的心情或是呢我们想要得到的温度一样，在夏天呢可以有秋天的这个清爽，在秋天的时候呢如果突然刮起了秋风，又可以有夏天的一丝丝温暖。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总是呢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小的贪心。没关系，在今天晚上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里满足你的各种音乐贪心小愿望。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呢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上线之后呢可以来进行这个抢麦，好不好？大家抢一抢看争取呢可以点到你今天晚上特别想要听到的歌曲，加油加油喽。 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My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翻篇，也许需要个理由，需要个理由给我，什么苦念忍两年，什么人会不掉泪，也许无畏只用笑颜过完今天。是否这次爱很痛，是否夜色太朦胧，压住心的位置，让心的位置给我。你说不爱我， 早说过， 那么不爱我，那么那么给我走，给我走，给我走，给我走，色就很美，一直开心不会累。 哎，你的酒还是没有喝够，麦克风太不离手，别装作什么都听不懂，不要再找理由，你现在就给我走。 你我才贵重，对你微笑麦克风，还要说一个借口，说一个借口给我，什么歌的词不懂，因为说我太平庸。 说的好朋友孙伯伦同学的哇，非常非常呢有趣的一首歌曲，叫做给我走啊。我们可以想到说这个你给我走有很多种意思，比如说很好的朋友之间呢，是聊了聊，你知道就是怎么讲，两三句话是吧，这一句不合一言不合啊，就给我走，对不对？亦或是呢情侣之间，对不对，经常呢这个喜欢呢这个站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站在一个高姿态上面的那个人的那一方呢，啊，动不动会你给我走。但是呢，我还是要劝大家啊，尤其是这个情侣朋友，普通朋友友谊也一样哈，不要动不动的就要分开啊，就闹分手啊，就给我走啊哈。因为呢，你说完给我走之后，你要考虑到有的时候这个面子呢需要这个挽回，对不对？需要挽尊的时刻，你还说啊你给我回来，多麻烦呀，是不是？ 好了，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刚刚的一首歌曲《给我走》送给大家啊，希望呢大家都给我来哈、啊，都来这个我们的这个夜现场当中呢，好好来享受一下周末的音乐时光。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九点钟到十二点钟，三小时的陪伴；周日晚上就是明天晚上的十点到十二点，在2018年呢，我们的这两个时间段，只有在周末才可以收听到的 DJ 麦，邀请大家跟我们每个周末晚上来过 party。说一说今天晚上呢，想要听到什么歌曲，或是呢，最近有没有一些新水的全新的歌单曲目已经上线了？我看到呢，很多同学在麦家族里面呢已经开始点歌，而且今天晚上真的很巧，我只能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你知道这么多年，差不多，你知道这个认识差不多这40多年来，那么久了，认识呢这么久以来啊，我们都不自觉的会培养一种默契哈、啊。我算是大家最熟悉的陌生人，但是呢，这种陌生呢，就是一点也不陌生的感觉，这就是。啊，这个年头我还在做电台的这个感觉的目的哈、啊，希望可以大家保持这一份特别美好啊单纯的感觉呢。刚刚的开场歌呢被某些同学已经猜到了，那哎，突然看到有人点歌，不小心又点到了我们第二趴的这个大首播开场的歌曲啊，千万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回来收听 MIC 赵勇新同学的新歌新歌新歌新歌躺着。What's DJ Mike? Oh my, radio star. 七夕节，你的故事我的歌特别策划百字情书喜从天降， 我爱你。 8月17日七夕节当天，我们将会全程见证你们的爱情纪念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七夕节，点击网址在 H5 页面写下你们的爱情故事。8月17日

从明永乐皇帝朱棣开始，历代皇帝都是在编钟清越悠扬的敲击声中跪拜在庄严肃穆的祭坛之上，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江山社稷平安。展览开放时间为每周二到周日9点到17点，游客凭本人身份证到位于北宰升亭入口外的门票兑换处兑换门票参观，也可以在现场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进入。该展览将持续到10月份。再来关注陶然亭正在举办恐龙科普文化展，61条仿真恐龙分布在公园的各处，一条长达18米的马门溪龙安放在公园东门外，不时摇头摆尾，这是展览中最大的一条。仿真恐龙的皮肤弹性和立体感十分逼真，再加上声音和动作效果，让一个个史前巨兽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游客面前。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夜空巨星，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现场，在每个周末夜给你好听，给你好玩。我刚刚突然透过我们的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的直播间，我这个直播间的抬头的这个位置，右手边抬头这个位置，这个顶棚，好像听到了一丝丝的雨声。北京的听众朋友们，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是不是已经下雨了呢？如果是我产生了幻听啊，当做刚刚那句话那咕噜啊，可以掐了啊。我们虽然是直播，掐不掉对吧？如果真的下雨了提醒呢在路上收听节目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21点34分， DJ 麦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呢在上一时段的尾巴也跟大家说了，这一时段我们将会有一个特别特别的首播歌，也是呢我们的一个好朋友他之前呢来节目的时候还是上一张专辑的宣传期的时候那这次呢又发了新的歌曲，哇，赵永新同学 MIC 的赵永新，小新很爱创作的一个小伙子，而且呢作为我的这个闺蜜啊好朋友啊他的这首新歌我也应该算是最早最早的那一波听到的在他的车里，他非常激动的放给我听，我听过之后就说这首歌真的是绝了。这歌词里面也有句绝了这歌叫什么呢？叫躺着。现在都市的年轻人这很多人这个佛系啊对吧，这个养生系啊对吧，能躺着绝对不坐着，能坐着绝对不站着，能站着绝对不走着，对不对？是不是来的这个灵感呢？小新同学我们得近期尽快把小新同学呢请到我们的麦麦的周末现场直播间里，跟大家来好好分享一下这次他的全新创作，算是他个人的第二张的创作专辑了。那同名曲呢已经跟大家见面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一起来听听看这小新躺曾经有这个葛优躺，我们先来听小新躺是怎么回事好不好？要传达怎样的信息？究竟怎么躺法？躺着， 我就躺着，真是大有前途，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我就躺着，真是大有天赋，我就躺着，就躺在一个天翻又地覆，我躺着看着可怜爱的故事，看着虚的那种，我躺着编起可笑才不是这么的内容，我躺着发起尿袋不是会无聊的那种，我躺着躺着也帅你喜欢我的那种，躺着这不只是一种体验，是会充实你的邪念，不信你闭上眼跟我一起躺着，来我们一起躺着舒服吧绝了都，我就躺着开始躺着结束，躺着跳舞不分横竖，躺着看天花板就是我的蓝天，慢着灯灭了我先许个愿， 我躺着舒服， 着享受新的高度，龟兔赛跑轻松打破记录，躺着是生命最好的礼物，生命在于静止躺着，仰望着山躺着，这时代有前途，我就躺着，为思量不前进的大任务，我就躺着，这时代有天赋，我就躺着，就躺在一个绝版有地步， 朗朗上口， 我见到你就躺着，你说到我也躺着，初次见面就躺着，连说再见也躺着，我站着躺，坐着躺，跑着躺，跳着躺，我趴着躺，我哭着躺，笑着躺，吵着躺，闹着躺，我哼着躺， 女士们先生们， 我就躺着，真是大有前途，我就躺着，为思量不前进的大任务，我就躺着，真是大有天赋，我就躺着，就躺在一个铁板有地步，就躺着， 我躺，我躺， 就躺。 好听哎，好听好听，来自张永新的全新啊，刚刚出炉的一首歌曲，一首全新的专辑里面的同名歌《躺着》。一听到这个“躺着”，听过之后呢，就会发现跟想象中的“躺着”不太一样，对不对？听到了一些 funk disco 的复古的感觉，然后呢，摇摆起来了，对不对？唱法上呢，也听到了小新这次在 rap 的一些小小的设计，精心的 melody rap， 听到了很多的这个动感的精致旋律感。还有一句很逗，生命在于静止，躺着，阳光斜着晒，躺着，腔调必须在。哦，行，年轻人，年轻的味道就是这个点了啊啊啊啊！不错不错不错。最近呢，看看他那时间的这个档期情况哈、啊，毕竟呢是一代躺星已经出世了，是不是？约一下来到我们的麦麦的周末现场，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音乐的创作和这首歌有趣的诞生的故事。21:41，对了，刚刚的这首歌呢也来自 MSC 肖顺阳的眼睫毛，他的刚好的这个应援点播，送给明天的要报志愿的好朋友，希望他可以被理想的大学录取。如果呢你已经填好了这志愿啊，就你的好朋友哈、啊、我不知道他在不在听我们的节目啊，如果呢已经这个填报了，已经考完了，就是在等待大学录取，你就躺着等就好了，不需要做出太多太多的一个纠结，太多太多的压力，对不对？我们讲考试啊，学习背书，你知道有的时候这么多年我做噩梦只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我这个职业病的噩梦啊，梦到这个突然间直播间这个门打不开了啊，或者直播台子这灯灭了啊，总之呢就是呸呸呸呸呸，就是呢跟这个自己的职业有关系啊，会有一些不希望发生的事情，这样的一个小噩梦。再就是呢一个噩梦的类型就是考试，最讨厌考试的我，所以呢要给明天报志愿的这位好朋友加加油哦，无论你是坐着躺着站着跑着跳着，都希望呢你可以得到理想的成绩。说一说今天晚上想听哪首歌曲，想给你的哪位 idol 来打打歌唱唱歌，喊喊口号加加油，在新浪微博麦家族 My Home 可以找到我们的点歌贴，点歌贴上线的同时呢可以来抢一抢我们的沙发板凳小马达。新岛同学正在哭泣啊，作为呢这个沙发没有抢到的这位同学，跟你一样的是雪玲儿，而且你说的这个9277我真的没有太多概念哦，没关系，尽量的满足大家。好，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直播中。Never giving up, I'm hopeless because of you. And it feels like you're trying kind of boy. Online Radio Star. 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相信有命中注定。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这样的大雨，这样的相遇，你很纯真，我被打动。人的心中都有个孩子，特别容易和纯真接近。奇怪的是，地球几亿千万个人，我特别想你。 周末现场正在放送中，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的晚上陪你在空中。此时此刻，北京突然在下雨吗？你那里天气如何？ You float like a feather in a beautiful world. I wish I was special. You're so very special. But I'm a creep and I'm aWhat the hell am I doing here? I don't belong here. I don't care if it hurts. I wanna have control. I want a perfect body. I want a perfect soul.Don't you know it is when I'm not around? You're so very special. I wish I was special, but I'm a creep.What the hell am I doing here? I don't belong here.

次争吵，一个心结累积着改变。内心疏远足够秒杀外表多浓烈，才发现爱不代表一切，再真心也会被阻绝。这世界天天有鬼泪，还是学不会解释我最伤最累，走死都不愿怪谁、把每段之间苦恋在此刻盼 慢慢的周末现场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很多的心情和旋律都化作了每一首歌曲。这首2011年追至林俊杰所在自己感情低落的时候所创作的歌曲，他那个时候认为呢，感情方面学不会拿捏这个最好的力度和有的时候对自我的保护，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在感情的世界里面呢，都首先学会呢要保护好自己，你才会有机会呢给对方更多的表达，更多的爱意和更多的美好啊。所以呢，这个陷入感情里面的时候呢，有很多种找到出口的方法啊，比如说像这个林俊杰同学，对吧？当然会写歌哈，是天分了。然后呢，选择了创作来给自己呢找到一个出口，写出了自己对感情的心态和见解。刚刚我说了，在此时此刻，好像在北京的某些地区已经开始落雨了，那心情不好的时候听听歌是不是会好很多呢？李健他说，雨是天空的泪。这首歌曲呢由小坡同学送给小丹。 起云深深，幸福的暧昧柳丝手，甜蜜的憔悴，雾雾蒙蒙，孤枕难入睡，泪纷纷，苦涩的滋味。风萧萧，麻木的灵魂，泪点上画出了伤痕。云飘飘，带走了美梦，恨悠悠，刻骨铭心。雨啊雨，是

走。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麦 ，Radio Star。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正在放送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就在北京建伟大街十四号的直播间里跟大家现场直播我们的节目呢，邀请你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说说今天晚上想听到的歌曲，调调想送出的祝福给谁给谁，可以送很多人呢。我们在麦家族麦 home 的点歌贴已经呢告诉大家了，可以 嘿嘿，送现任，送前任，送暗恋对象，送哥哥，送姐姐，送妹妹，送闺蜜，送未知的那个人，送隔壁的谁谁谁，送自己，送陌生人，送网友，送曾经的我，送想念的他，送偶像，送最近要感谢的人，最近讨厌的人。22:25，我们今天晚上麦小组麦红点歌贴之外呢，很多同学透过各种方式来进行点播，也是来自于听众朋友波波先生啊，百变王子波波先生的点播，南方姑娘。 北方的村庄住着一个南方的姑娘，她总是喜欢穿着带花的裙子站在路旁，笑起来是那么平静悠扬，她柔弱的眼神里装的是什么？是思念的忧伤。南方的小镇，阴雨的冬天没有北方冷，她不需要臃肿的棉衣去遮盖她似水的面容，她在来去的街头留下影子，方向在灰毛染的心头，眨眼的时间方向已飘散，影子已不见。习惯北方的秋凉，南方姑娘，你是否习惯被放任的直爽？

在上一个时段呢，我们呢放了很多关于下雨的歌曲，不知不觉呢，在上一时段最后的尾巴，我们呢送出了由波波同学小波同学呢所点播的歌曲《南方姑娘》。突然呢，让我想到了，在这个时段开始，可以呢有一首更加很特别的应景歌曲、气质歌曲《南方》，一首老歌，很久没有听到的达达乐队，在22:39麦麦的周末现场，透过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的电波送到你的耳边呢，这首《南方》是不是又勾起了你很多美丽的回忆？无论呢你是来自于南方，还是呢曾经在南方很多的美好的城市，你最最钟爱的那个城市遇到过最最特别的他，希望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我的微博的名字很特别哦，就叫麦同学，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本来就叫麦同学。因为在很多年前呢，你知道我就是有点这个非主流的这个起名的方法，就是麦同学，然后后来发现自己都找不到自己的微博。后来呢，就是由新浪的这个小伙伴啊，特别感谢他们可以帮我改回来哦，非常好记好找的麦同学，找到我之后呢，可以留言给我。平日呢没有直播的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或是呢透过我们的麦家族 My Home 粉丝聚集地来找到我们的麦家族的组织，有很多的第一手的第一线的消息啊，各种活动消息啊，有趣的一些关于节目的种种，都会呢第一时间透过麦家族来告诉大家。好，继续来听歌唱歌，不要忘记继续的加入我们哦。同时呢还可以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 Oh my radio star， 今天晚上突然北京落雨，让我有更多更多的特别的旋律想要送给你。 雨把我的泪滴入我手心，浸湿我的回忆，而你独自转身离去，把最初的美丽遗弃。 出动 闪烁。 来自非常会唱歌的佳佳带来的泪滴，在有一段呢，经常呢在晚上回家的路上的时候会塞上耳机来听这样的歌曲。首先呢，这第一句歌词呢就非常的抓住我的内心啊，雨和我的泪滴入我手心，就是我的一种回忆。而你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某一个人，在某一个时刻，就真的有的时候像电影镜头里面的那样的呈现，他或者是你转身离去，把最初的一种美丽，把最初的一种美丽，美丽是什么东西？没有力气，爱到无力，好吧？自己说的，自己出的贼，自己要捡回来。对啊，当你选择呢跟一个人分开的时候，彼此转身，各自呢选择各自的生活，选择各自的一条向前继续走的路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最初的那一份美好，最初的那一份美丽，就是这样被两个人不知不觉的所遗弃了。哎呀，泪一滴一滴一滴一滴晶莹剔透，而心一寸一寸，有的时候在夜深的时候，在下雨天收听到DJ 麦的电台的时候，你会发现退到无处躲藏，好像也只能伴随着节目里的某一些歌曲，帮你呢在内心找一个出口。也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哈，如果心中呢此时此刻还有之前前一段时间有感情啊，包括工作生活带来的一丝痛，希望这个痛呢可以渐渐的消肿，想一想生活中美好的事情，想一想接下来的小小的计划和打算，兴许就会有很多的动力了。22:46，你的好朋友 DJ 麦正在北京建外大街10号的直播间陪你在空中相约，加入我们的麦家族。刚刚呢看到了在新浪微博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就是这位眼睫毛同学啊，他说呢大麦超喜欢你的，麦同学一部分的原因可能是你的名字。哎，我的名字比你们名字起得早好不好？你们家男团偶像哥哥们小哥哥们啊，现在小叔叔们，对不对？又跟他们关系太好了，所以有的人知道就互相吐槽。对啊，他们刚出道的时候上我节目，那个时候对不对？你看是不是那时候我已经做电台，我算算那个时候已经做电台3-4年了，对不对？你看对不对？啥呀，就是新岛啊，他说呢很想听一些有年代感的歌曲啊，不用考我了，我肯定都有，作为京城小快手，京城醉拳小曲库。他说呢连绵一周，今天的终于见了阳光，听闻靠海的地方又有了这个暴雨的预警啊，也提醒呢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我们也把这个祝福送给防汛一线的所有的正在工作的小伙伴们，感谢他们在突然的降雨啊，包括有各种需要呢有预警的时刻的这样的一些状况的出现的时候呢，他们都是第一时间冲上前线。好，在这里呢向他们致敬。然后呢有同学说今天听到了小新同学的全新单曲，然后呢很想念了刚刚过完生日的约翰同学啊，也是我们的自己的好朋友哈，想点首好日子给他。 太多浪费， 这首歌叫好日子吗？ 太多不归，有太多心灰，我都给予给你。

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再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知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知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 欢迎回来，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听到了五月天的一首经典的曲目，在2015年8月份发行的精选集《知足》最真杰作选当中，在2007年的五月天也将《知足》呢重新编曲为了07最知足的乐团版本，我们可以听到呢很多不一样的感动在这首歌里面。接下来我们有请 Michael Bublé I Believe in You。 Goes by, and I've been holding everything inside. But now I've got nothing left to hide. Well, I'm with you, oh you. But I can't see how strong a man I'm gonna have to be to do for you. It comes so naturally. Some way you move.There's a chance to prove, show all I can do. I believe in starting over, I can see that your heart is true. I believe in good things coming back to you. You're the light that lifts me higher, so bright to guide me through. I believe in you, and I don't mindI believe in love, you give me reason to. You're the light that lifts me higher, so high up in the sky. I think we're gonna fly. 没有察觉， 断告别，让过往不断上演。记得伤口倔强地盘旋着，那一天下雨的夜晚，你的心整个都摔碎了，让雨水静静掩护你的眼泪。我不会问，不会说你太伤了一片石头了，我会在这里陪着你。轻轻蒸发你的眼泪，谁都别问，都别劝你，要从你边。雨停了，我还在这里。受伤了，谁都会哭泣。哭完了，别否定过去，快乐的、美好的都还在这里。 这是一首今天晚上送给大家的在雨天听歌的礼物，来自苏打绿。下雨的夜晚，在下雨的夜晚，你在思考些什么呢？23:13。DJ 麦给你更多的好音乐，也邀请你加入我们的全民 DJ， 所以说今天晚上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哈，想点什么样的歌。爱妃尾号2788的朋友说，好日子是大朋友们翻译过来的，我当然知道 Wonderful Life， 还有呢上次的这位王浩同学发的歌，对不对？包括之前的一些歌曲，对不对？英文翻译过来都很有趣。周周说2013年在北京的时候啊，在麦麦的活动中听过你唱的一次断点，好像有机会可以再听一次。 最怕朋友突然的关系，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得 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 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最怕此生已经决心自己过，没有你却又突然听到 我们听到的是这次在金曲奖里面呢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的徐佳莹带来的版本《突然好想你》，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同时也是肖同学送给赫赫同学的一首歌曲，希望他可以生活的一切美好快乐如意。看到了在新浪微博麦家族 My Home 点歌贴当中，刚刚的那位同学哈，是周周同学，说2013年的时候在北京曾参加过我们的那个时候应该是边走边唱的活动，对不对？麦同学的电台节目呢有很多丰富多彩的地面活动，当时呢有听过一首歌曲，就是我现场所演唱的 我吻过你的脸，虽然你不在我的身边， 是吧？歌词现在还，你还真别说，稍稍的这歌词呢感觉好像有点这生疏了，有没有？一边说啊，一边呢这个搜出这个歌词看一下，哇，这是也是张敬轩在2003年写的歌曲了。 我吻过你的脸， 在哪里？ 你双手曾在我的双肩，感觉有那么甜，我那么依恋。每当我闭上眼，我总是可以看见，实心的诺言全部都会实现。我吻过你的脸， 是不是？好了，满足一下这位同学的这个思念之情，呵呵，有没有把你拉回到2013年的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的麦麦和现在的麦麦有没有一些变化？除了我们的节目的时间有微调之外，你是不是也成长了很多？告诉我吧。 जैसे गर्मी में ठंडा सा शरबत खट्टा मीठा सा, जैसे सर्दी में चाहत का कोई कंबल मोटा सा, मेरी प्यारी अम्मी जो है, मेरी प्यारी अम्मी जो है, मेरी प्यारी मुश्किल में होती हूँ अम्मी मेरी रोती है, खुशी में भी मेरी वो दुपट्टा भिगोती है, एक एक आंसू में दुआएं पिरोती है, कोई बताए क्या है अम्मी ऐसी होती है। थोड़ी सी सयानी है, थोड़ी सी इमोशनल

to the universe as we moonshine and Molly feel the warmth we'll never die. We're like diamonds in the sky. You're a shooting star, I see a vision of ecstasy. When you hold me, I'm alive. We're like diamonds in the sky. At first sight, I felt the energy of sun rays. I saw the life inside of your eyes. Tonight, you and I were beautiful like diamonds in the sky. I too.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So shine. Diamond 到了23:35送给正在夜空中聆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的好朋友们，问候大家周六开心。在今天晚上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时段可以跟大家分享音乐的同时呢，邀请大家记住我们的节目的播出时间在每周六晚上9:00到12:00，周日晚上10:00到12:00。明天晚上10:00 DJ 麦还会在这里等你。 Oh my radio star.

Shawty craving on me, got the beating on me, on me. She waited on me, anyway. Shawty caking on me, got the bacon on me. This is history and I'm making on me, on me. One blank close range that be. If it costs a million, that's me. I was getting moolah, baby. Havana, ooh, na-na. Half of my heart is in Havana, ooh, na-na. They took me back to Atlanta, ooh, na-na. 着了谁，发生了什么恋曲，是不是你可以能把昨天都忘记。 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我突然发现呢，在我的歌库里面，真的有很多很多关于雨的歌曲，是不是？我自己好像也很喜欢关于下雨的歌曲，就对了。23:50，给你一首，之前经常做客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也是我《贴你》这首单曲的这个监唱制作人杨炯汉带来的这首 《 雨不要停》。 我还站在原地，眼里慢慢泛起的雾气。认真的降临，这多余的 CD 有你曾经最爱的天气，漂浮在飘散的人群里，我一个人淋个彻底。心再不会孤寂，我的森林，你借我的白衣，早已经变成石头的回忆。风快下吧，雨不要停，曾经答应过你，离开你不哭泣。此刻我的脸上不过落满了雨滴。降临，这多余的 CD 有你曾经最爱的天气，漂浮在飘散的人群里，我一个人淋个彻底。下吧，雨不要停，你的心再不会多情。我的森林，你借我的外衣，早已经变成石头的回忆。风快下吧，雨不要停，曾经答应过你，离开你不哭泣。此刻我的脸上不过留 下吧，雨不要停，曾经答应过。 有的时候期待雨不要停，不是说这样的雨天我们想一直享受下去，而是有的时候雨会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思考和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记忆。好像那一滴雨落在地上或打落到窗户上的声音，那一个瞬间，那一个画面，可以能让你回到某年某月的某一天。23:54，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今天要跟各位说声再见喽！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哎呀，今天晚上呢跟大家说晚安，没关系啊，明天星期天晚上的10点我们要继续回归，一周有两次可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我是 DJ 麦，祝全球的你晚安 ，Say goodbye to you guys。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祝你好梦。 从未改变， 贴在你的耳边， 贴近你的左右。